穿过爱背后的伤痕。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，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，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，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。这是美丽的纪念日，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，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，不求完美，爱得更远，要过得更好。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。别等到一千年以后， 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风母， 素色破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有时候我觉得年龄并不是成熟的标志，成熟的重要标志我觉得不是学会了表达，而是学会了咽下。明明很多委屈想要爆发，火都已经到嘴边了，最后还是选择无奈地笑了笑。其实爱的另一种说法可能是忍耐，一个人一直忍你，也就是爱你。评判爱有多深，就要看忍了多久，可以忍多少吧。 我知道我也可以忘，我也可以放，我知道谁都可以忘，谁都可以放， 如果说痛快的哭一场，是不是 谁都可以忘，谁都

我想人跟人之间肯定是存在磁场的，会沿着三观向外辐射。有的人说了上千句话，可能还是拉不近彼此的距离，但是有的人坐在对面不说话也不会尴尬，反而会觉得很舒服。你一个眼神他大概就懂了，很多频率相似的人顺其自然就会聚在一起，磁场不合的人说几句话也在翻山越岭，你始终都到不了，你说呢？ 大铃大铃大铃大，时钟它不停在转动。 大铃大铃大铃大， 伤心的泪儿谁来擦？ 大铃大铃大铃大， 是不是还会牵挂他？ 大铃大铃大铃大， 有几滴眼泪已落下。 哒铃哒铃哒铃哒，时针它不停在转动。滴哒铃哒铃哒铃哒，小雨它拍打着水花。滴哒铃哒铃哒铃哒。还会牵挂他，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有几滴眼泪已落下。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寂寞的夜和谁说话？哒铃哒铃哒铃哒，伤心的泪儿谁来擦？滴哒铃哒铃哒铃哒，整理好心情再出发。 牵挂。

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则朋友圈，还蛮搞笑的。他说手握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？看看我在家里面的地位就知道了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为所欲为。我老婆从来不敢说我一句，想做饭就做饭，想刷碗就刷碗，想拖地就拖地，想洗衣服就洗衣服，这就是权力。但我觉得这更多的是爱吧。